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楚烟。啊，今天呢是农历3月14号，今天呢同时呢也是4月29号，哈，是我们小长假的第一天。 小长假的第一天， 正式的向您宣布我们的小长假开始了。 开始了、没错。而且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也是关于这个五一小长假，给大家做一个旅行的指南吧。对，我相信其实五一期间很多的朋友都会选择这个出行啊旅行啊之类的。 没错啊、那在咱们节目开始之前呢，咱们今天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哈。 好的， 先说天气。今天的天气呢非常晴朗，最高气温呢是29度，最低气温是17度，空气质量中度污染，今天会有南风3级。大家出门还是要做好这个口罩的防护准备，虽然说要按耐，就是按耐不住自己激动的要出去玩的小心情啦、但是呢也要注意这个空气的这样的污染哈。 是的， 同时呢今天呢也会有南风3级啊，做好这个保暖的措施。 没错、那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今天是周末，也是小长假的第一天，也是不限行的。那么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您同时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五一去哪玩啊，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来聊一聊你们将要去的目的地是什么，然后或者是有哪些推荐的地方，给我们还没有走出家门的小伙伴们一些值得的推荐。 是的，大家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然后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样子了。 好，那话不多说，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头条号。 好， 好的，欢迎回来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在五一的假日期间有哪些旅游的小贴士值得跟大家分享呢？啊，随着全国多数地区天气的持续升温和五一假日的来临，旅游市场也逐渐迎来了旺季。文化和旅游部精心准备了一份五一假日旅游指南，供广大游客参考。 是的，没错。那么其实五一假日旅游市场还有一个预测，就是中国旅游研究院对全国的60个样本城市开展的中国城乡居民出游意愿调查显示，2018年的第二季度我国居民出游的时间集中在5月份，那么其中五一期间居民出游意愿呢达到了36.6%，那么旅游需求呢加速的释放，旅游市场呢将迎来小小的一个高峰。那么综合历年市场数据和旅行商预订的情况呢，预计五一期间全国有望接待国内游客是1.49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的880亿元，市场呢将呈现出以下趋势。 呵，你看这个数字哈，五一期间全国有望接待国内游客1.49亿人次。 没错， 听这个庞大的数据，其实呢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有点怕的有点不敢出门了。我不知道一梦在这个五一期间在没有节目的情况下有没有这个短期出行的计划呢？ 我目前还是没有这种计划，因为我可能现在就是下午已经订好了票要回家 啊。 对， 回家了。 对，因为你想想，其实我和楚烟现在都处于一个毕业季嘛，相信以后就是找到工作之后，回家陪父母的时间可能会少了一些。 哎，没错，确实，像属于在这个处于毕业季的青年的朋友们哈，可能说这个五一长假，所谓长假吧，也是一个大的实习小短假，然后那个也是一个可以休息的时期。 对， 这段时间呢，也有那个同学会选择回家陪陪父母， 对， 去更长的延长这段休闲的时光。 是的，但是楚烟你就不一样了，你就是得埋头苦学了 啊，对 吧？ 因 因为有那个下一阶段的学习的计划， 对， 可能这样的一个短短的三天的小假期是一个非常好的调整自己这个学习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是的，我觉得这三天的假期大家都可以利用，就是安排不同的事情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事情。 嗯， 对。 好，那看过了我们了解到了今年呢在五一期间的这个出行人次还有这个预计的国内在这段时间的旅游收入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到底在五一期间有哪些旅行方式是占据了主流呢。啊，根据数据调查哈，进城的休闲占据市场的主流。调查显示，在五月份具有出游意愿的居民当中，选择近郊游的占31.2%，短途周边游市场非常火热。同时呢，国内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包括北京占到17.6%，秦皇岛占到12.5%，大连占到12.2%，哈尔滨占到11.8%，上海占到10%，三亚呢占到9.6%，杭州占到9.1%，等等等等。那么同时在五一期间的西部地区也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关注。那么从旅游内容来看哈，大家比较喜欢比较倾向于去来进行这项体验式的旅游，比如说这个生态采摘呀，然后这种当地景区的这样的一种深度的体验哈。哎，我不知道梦梦你那个平常在旅游的时候哈，随着现在这个发展，旅游市场的发展哈，你在这个旅游的方式上面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方式你指的是出行的方式吗？ 啊，就是在游玩的方式有什么变化？ 游玩的方式，哎，其实我现在觉得虽然我上大学期间没有太旅行过，但是我一直秉持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不太想提前去做攻略。 啊， 对， 就是比较简单比较随意，走到哪儿看到哪儿。 而且我特别不希望就是我把所有的当然住的这个地方一定要计划先计划好，而且一定要做好攻略，首先得安全，对，然后得干净什么的。但是你要说出行上面的话，我不想就是传统意义上比如说啊，我去西安这个古城我必须要去看兵马俑，或者说我必须要怎么怎么样，就是不一定非得要去那些就是那种传统的建筑啊那些去看，我觉得更多的应该去体会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哎， 就是旅行当中一些小小的故事，我觉得才是最值得你去记忆的。 哇，你刚提到了更加关注于体验风土人情，我觉得这确实也是目前旅游发展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跨步。 对， 很多人从这种仅仅观赏名山大川哈， 对， 走进了这个农户的家里去感受到在城市当中感受不到的。其实我最喜欢的一种旅游方式也是，比如说呢，我到南方云南去，然后看到了云南的山山水水非常的美丽，但是我觉得这还不能够满足我的旅游需求，我更想走到这个茶地里面去看看这个采茶的过程是什么呀，或者跟着农户一块去采采茶，烘焙茶，了解一下中国的茶道文化。 对， 我觉得这样去更大限度的去放大了旅游的附加值。 是的，没错 啊，不光是能够娱乐休闲放松身心，同时呢还可以学习到中华的博大精深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没错， 所以说在我们这调查数据当中也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大家对于生态旅游对于体验式旅游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非常 非常高 在体验式旅游当中呢，也包括这个生态采摘、海边度假、登山徒步和古镇休闲等主题都是非常热门的。同时呢，选择这个城市的商业街区的休闲购物、亲友聚餐、儿童游乐等活动的游客比例也有所上升。 是的， 他看哈，大家选只要想出去玩，总是有能玩的。 对，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去不到的地方， 也没有做不到的地方。 对， 是没错。那么其实说到这个远行啊，很多的现在有一个新词汇叫拼价，你知道吗？ 拼价， 你知道什么叫拼价吗？ 我从字面意思上先解读一下啊，现在咱们有这个拼车， 对， 然后还有这个拼住拼行，那这个拼价是一块儿。就是这个价是一个笼统的一个概念值吗？就什么都可以 其实就是在这个 五月份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小长假就属于是一个旅游盛期吧。 嗯， 然后选择出游时长7天以上的是占18.1%，那么4到7天呢是占48.4%，然后呢是2至3天呢是占29.3%，那么当天往返的呢是2.5%，说明还是这种，出行时间长的会比较多一点。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比如说这个新加坡啊、泰国啊、马来西亚等，就是这些目的地就属于东南亚地区是非常火爆的。然后加拿大呢、法国、俄罗斯这个人气也是明显提升。那么有超过60%的游客呢是选择了拼假出游，其中就是90后的年轻群体呢是这个数目是很多的，成为这个旅游消费的一个潜力股。 哎，那这个拼假出游的意思啊，简而言之就是说，大家您几个年轻人一块儿在一个团里边去玩，或者是不可能不仅仅是这个报旅行团，可能到了当地啊，你是这个单独的徒步者，那啊我也是，那我们组个团吧。 对，就是不一定是熟人， 对，任意的拼行。哎，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旅行当中很大的一个招人喜欢的乐趣哈，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说我能认识到不同的人， 没错， 来自不同国家，然后但是我们有同样一个共同点，就是我就是要把这个地方玩得明白， 对，就一定要玩明白， 对，两个人特别好，然后去走走停停看一看， 没错，那其实刚才一开始也说了，我说我这五一期间不要回家了，所以其实你可以回家，也可以选择跟父母一起出去玩，对吧，楚妍？ 确实是这样的哈，很多这个青年的朋友们呢，也非常喜欢和家庭出去玩哈， 对， 啊，家庭出游来共享一下欢乐时光。那么我们来看看，在这个五一的小短假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呢，到底有多少人会选择家庭出游？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相关数据。在五月份具有出游意愿的居民当中，选择和家人一起旅游的占55.1%，选择和好友结伴出游的呢占18.9%，度假休闲观光游览是居民旅游的主要目的，分别呢占到70.6%和64.7%。那么从出游方式来看呀，多数的这个游客更倾向于自驾出行或者是乘高铁出行。 是的。 从产品的选择上来看呢，动物园、博物馆、文化遗产、文化展演等等文化的融合体验项目受到人们的青睐。那比如说一些大型的文化项目，比如这个上海迪士尼乐园呐、长隆度假区呀、北京欢乐谷等等主题公园，将迎来大量的亲子游客。 是。 哎呀，我刚刚这说了这么多，又是文化项目，又是旅游景区的。 对。 可是想到我的五一假期去哪儿也去不了， 怎么会、啊、 暗自有一些神伤， 怎么会，你是在不停地充实自己吗？ 对啊是 我觉得是在书海当中旅行、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而且刚才楚妍也说了，上海迪士尼啊、还有这个北京欢乐谷等主题公园呢，就是我觉得可以带着自家的小孩啊一起去玩，就是这个五一期间可能平时你工作忙啊、或者没有时间陪孩子，趁这个假期呢好好的去陪这个家里人，对吧。 哎，我刚刚你提到了这个上海迪士尼乐园还有欢乐谷， 对， 这名字听起来就十分好玩，是孩子非常想去的地方。 哎、我们也想去， 所以我想问梦，你也特别想去？ 我们还是少女，其实 没错。 对，那其实说到一些像这种主题公园啊、这样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就包括现在旅游什么的，我们出行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所以为使广大游客五一出行更加的顺利，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假日出游安全第一，要增强一些防范的意识啊，提前了解当地的天气、卫生、交通、突发事件还有社会治安等情况，包括我们要谨慎选择高风险高刺激性的这个旅游项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错峰出游收获体验。怎么说呢，你看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前几年经常在这个广告上面就会看不是广告，是这个新闻上面就会看到一些比如说我们去什么九寨沟这样的地方玩的时候啊，经常就是人山人海，我只看到人并没有看到景。所以大家还是要错峰，就是错峰出行收获体验嘛。比如说小长假呢，就是游客出行比较集中的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尽量的去错开。比如说 说你可以就是自驾游啊，也可以提前一晚上出发呀、啊，或者是最后一天上午返程，有效的避开出入城客流的最高峰，这样也是注意安全的一种。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理性消费，合理维权，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嗯。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文明旅游，爱护环境。 嗯， 对， 刚刚一梦提到了要错峰出游，收获体验， 是的， 确实是这个旅行的体验感当中哈，这个交通因素和出行因素往往是影响它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没关系，如果您是在北京参加这个进城的旅游，比如说去郊区玩一玩的话，欢迎您把旋钮车上的旋钮转到 FM 九十八点二或者是 AM 九二，一起来收听我们的青年说节目啊。我们青年说节目在这个五一的三天假期当中呢，每天早上的八点都会准时陪伴您一起聊一聊年轻人关心的事儿，年轻人最想要表达的态度哈。 是的，没错、嗯、那么在此呢，也是文化和旅游部呢，也是我们这个酒吧呢，也是预祝广大的游客五一假期愉快，然后旅途呢也是顺利平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说这么多，楚言给大家播放一首歌曲，让我们轻松一下吧。 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今天的好听的歌曲。 好的。 嗯， we'll be right back.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楚烟啊。刚刚在上围时段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在五一期间大家都最喜欢什么样的方式出去玩哈、啊。那接下来我们再为大家推荐几个选择在这个北京周边进行游玩的一些非常好的景点，看看大家有哪些特色的出行安排啊。在五一长假期间呢，北京各大公园和风景区将推出72处赏花胜地、42项文化活动，给市民打造一个最美的五一小长假。随着天气的渐渐升温，春天的颜色也由浅及深。五一假期呢，正是赏花的好时节。 是的， 八达岭长城的风景名胜区有花海簇拥长城的美景，核心的赏花区达到了3000亩。可以说是行走在花海当中， 是拍，我觉得拍照一定很好看。 如果要是我倒能看到那边的话，我一定会流连忘返的。 是没错。那么其实除了就是花海之外呢，延庆的龙庆峡呀、密云的清凉谷、平谷的金湖海等风景区，然后呢因为是地处郊区嘛，气温的这个温度呢也是要比市区低3摄氏度到5摄氏度期间，那么因此呢花期呢更晚，持续时间更长，那这些地方呢可以欣赏到山桃花、山杏花的风采。 那看完了这个美丽的山桃花，还有美丽的樱花花海，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北京还有哪些花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此外呢，八大处公园的丁香、朝阳公园的郁金香花展，以及香山公园第16届山花观赏季，都是这个小长假不错的选择。 是的， 那么作为北京市花之一的月季花，也是市民游园欣赏的不二选择。那除了这个北京植物园、天坛公园等可以欣赏到月季之外呢，北京园博园也有70余个品种的月季，在赏花的同时还能学习很多关于月季花的知识。 没错，那么我们介绍了一部分花，那时间呢已经快来到了我们的半点，那么一波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继续给大家介绍。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今天接过新时代的火炬，我们是新青年。这火炬从1919年的呐喊中走来，穿过战争的硝烟，点燃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这火炬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穿过青春岁月，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今天该我们接棒了， 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五月四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时间来到了8:32，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楚烟啊啊，在这个刚刚呢这一段时段呢，我们刚刚聊了关于五一出行呢在北京周边的一些好玩的花海的去处哈。 没错。 那刚刚我们在这个后台的直播留言当中也看到有一位名字叫 CD 的小伙伴们给我们留言，他说在五一期间呢看花是最好的选择，啊我最喜欢看的是樱花，哎，非常恭喜这位朋友哈，确实是在五一期间，刚刚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个有在北京有72处赏花的圣地。既然您这么喜欢花，赶快去八达岭啊啊，这个还有朝阳公园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去赏花吧。 是的，没错。而且我跟你说，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也不是故事，就是昨天真的是凑巧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有一个小师妹猴子妹妹，然后昨天她本身是要下午的4点去坐火车去厦门玩，和男朋友一起，结果我在中南门口碰见了他，他拉着箱子哭着跑到了我的怀里，真的是偶遇的，真的是偶遇。他说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说你怎么了？他说这不，我订的是4点的票，你说就是我男朋友，他居然订的是2点的闹钟，而且我还要做美甲，你知道吗？我现在手只做了一半，然后他真的只做了一半的手。他说不行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现在我就要坐地铁去。然后结果到了晚上，我问他，我说你赶上了吗？他说根本就没有赶上，而且他还坐错了，就是去错了站，本身是北京西站，去了北京站，然后就更加的赶。 感觉这简直是现实版的人在囧途。 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没有关系，我说去北京的一些周边的地区，就是两个人一起玩一下，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对，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些东西可以完全推荐给他，或者是推荐给就是 推荐给每一位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出现那么一点点 小 差错而没有走的没有走成的这些小伙伴们， 确实 哈， 其实对不用囧的。其实我们生活的在每一个城市，它周边啊或者是一些小的县城啊什么的，它的这些地方的一些特色和文化，我觉得也都值得我们去看看的。对 啊，刚刚咱们聊了在这个北京市内还有很多赏花圣地，咱还没有聊完，还有很多非常美丽的花朵的赏花圣地呢， 是 也是游人非常钟爱的。比如说牡丹花啊，牡丹花往往是人们踏青赏花的最爱， 国花嘛。 对北京的这个戒台寺种植的牡丹花始于清朝，可以说是最就比较有这个历史的牡丹花了。同时呢，是乾隆皇帝于1764年游览戒台寺的时候所赐的，还带着这个皇家的风范哈，有些皇家的传统。同时呢，每年4月到6月戒台花的名花是竞相开放，香溢满园。在这里呢，您不仅能够观赏到牡丹的婀娜身姿，更可以在晨钟暮鼓之间让忙碌的心稍作停歇。 是的， 感觉都已经听一听这样的文字都已经感觉到了这种肆意怅然于自然的美妙了。 哎，没错。而且是在市区欣赏牡丹呢，景山公园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从古就是从古时栽植到这个现代培育，景山公园呢如今已经成为全市最大的这个牡丹观赏园之一。在每年的4、5月份呢，万花盛开的景象呢都会吸引众多的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观赏这个美丽的牡丹花。 那在踏青赏花同时哈，我觉得光赏花还不够。往往呢带有点文化色彩的园林活动也为我市民这个在五一出行当中提供更多的选择。 确实没错，因为北京的这个城市它真的这个文化的氛围很浓郁。对，所以就比如像什么一些林博的 博物馆呀， 嗯， 就是博物馆啊之类的，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 哎，刚刚说到这个文化选择，其实之前呢，我有一个游览经历，就是到这个北京市的各大的公园处，我特别喜欢看樱花。大家知道樱花呢，它往往看不光是看着好看，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美食的做法。 对， 就比如说在有一次在玉渊潭公园，玉渊潭公园的樱花是非常有名的哈，在北京地区。然后我去这个公园当中去赏花，但是我却有一种意外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我不光赏了 花，你把樱花吃了， 我还吃到了樱花饼，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樱花系列的产品， 嗯， 不光可以吃，还可以做。 嗯，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类似的文化行动，可以说更高的提升了这个观赏的附加值。 是的， 我还就是觉得确实是赚到了， 就是， 不光可以看还可以吃， 就是，你的精神丰富了， 嗯， 然后你的胃也丰富了， 嗯，没错， 然后体重也增加了。 确实人家常说了，这个一过节就容易胖三斤， 是 所以在这也提醒大家啊， 嗯， 虽然我们出去玩得很开心，但是呢也要注意一下体重，嗯， 对，一定要注意一下饮食习惯， 嗯， 不要就是轻易的因为就是哎呀我旅游了我要放肆，大家也是要注意身体健康的， 嗯，那刚刚说到了这个樱花主题的系列活动之外呢，在中国的园林博物馆以这个“玉苑升平曲月鸣春”为主题的这样的一场文化体验活动，也在这个五一期间如火如荼的进行着。那么在中华民族园呢，每天呢也都有藏羌傣土家、蒙古白族、纳西和土苗族等等等等的民族歌舞的演出， 少数民族的， 嗯，对，游客们也可以参与其中，学习民族舞蹈的动作，同时呢体验其中的乐趣，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体验式的活动。 是的，嗯，那么第二届的丝绸路的风情狂欢盛典春季系列活动呢，正在世界公园举行。那市民朋友呢，也可以体会这个丝路风情啊。 嗯，那么除了这个丝路风情之外呢，北京市的园林绿化局的公园与风景区的负责人呢，也为大家提了个醒，说这个今年的五一推出的各项活动分布在全市各区，所以说呢方便您错峰出行，方便您自由选择，方便您去避开拥堵路段哈。 是，没错， 但是也提醒大家，在这个市民朋友可以根据这个时间合理的安排，同时建议市民朋友可以乘坐公共交通绿色出行。 对，没错，因为五一期间的这个人流量确实是太大了， 嗯， 我们每一个人都选择开车出行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会给我们这个 道路造成很大的压力。 对对对， 嗯， 没错， 确实刚刚我们也说到一组数据哈，在今年的这个五一出行预计有多少人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呢，这旅途你我他的小伙伴有多少呢， 上亿呢， 1.79亿次，大家听听这个数字哈， 没错， 所以说行驶出行的时候呢，通过使用公共交通也是非常好一个方式，既绿色又环保又便捷，还能自己合理的安排时间。 就是我们可以这么想一想，就是比如说你也可以骑一些自行车呀，这样的一些交通工具，而且还可以欣赏一下沿途的美景呢。 没错啊，要是一家人呢，或者是青年朋友组个团， 对， 这个骑车旅行也算是一个旅游项目之一， 非常棒棒的。 嗯，好，那咱们刚刚说了在北京市的一些赏花的景区，还有一些非常著名的文化旅游景点，那咱们今天呢再跟着青年说，跟着我跟一梦的脚步，再走到中国的其他非常有名的文化色彩体验活动的景区去看一看，到底您还有什么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旅游项目去可以选择呢？哈， 没错， 啊，感觉今天咱们俩像是一个旅游推广小使者， 我们很像导游。好， 嗯，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这个城市呢，哇，美女如云，而且吃的也非常好吃啊，说味儿在哪里啊？味儿在成都。 嗯， 对，所以说这个成都呢，2018五一成都的景点活动呢，就是都江堰的放水节。那其实一说到成都，我们想四川这个火锅啊，哎，我刚还跟楚言说呢，其实大家可能在镜头前面有点看不见，我的嘴角还有我的这个鼻子上面就起了泡，因为就是前一阵子我的闺蜜回来了，她真的非常喜欢吃火锅，然后我住在她家里面，每一天都在陪她吃火锅，就是真的吃到我真的我现在只要一想到火锅，我真的难以下咽的那种感觉。 但其实我 记得之前网上有一句话说，一天三顿小火锅，快乐生活似神仙。但是确实是在这个，我觉得冬天吃可能还好吧， 对对对， 比较暖和。但是呢，在这个初夏的时节， 是 容易上火， 真的很容易上火， 天气骤然上升哈，温度如果天天吃火锅的话，就像容易像伊蒙这样， 对对对，啊、真的会很容易上火，而且会对女生嘛，会对皮肤也不太好的，因为它毕竟会有一些油腻。哎，但是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个小贴士啊，就是其实吃火锅不会长胖，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就是其实主要是你涮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你是清汤的或者是菌汤的，这样的一个锅底的话，然后你不蘸料。比如像那麻酱什么的、你是不会长胖的，而且也不会太轻易的去上火、主要就是辣椒啊这些东西会促使我们上火。如果你这个锅底是清汤或者是菌汤的话，是不会上火的。所以 其实就相当于是那种人们常说嘛，减肥的时候特别提倡大家去吃这个清水煮任何东西， 对对对， 清水加任何东西啊、煮牛肉啊，但是吃干煮哈，不加调料， 对对对， 干吃，然后煮青菜呀、这基本上这个卡路里和热量都是非常非常低的。那所以、但是呢，今天一梦刚刚也为大家介绍了一个吃火锅不发胖的好方法，那就是不蘸这个小料。 但总觉得。吃火锅不蘸料 好像少了点什么， 真是少了点什么，少了点幸福、 不过据我所知，这个麻酱哈，咱们平常吃火锅特别爱蘸的麻酱、它的这个热量，每单位的热量是非常高的，高达600大卡、我们来想 600大卡， 平常我们吃这个这样一碗麻酱、相当于吃多少碗米饭呀， 是没错。 所以说呢，大家在吃火锅的时候要是想这个一饱口福还不发胖的话，那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吧， 对， 退一步，我们吃涮锅里边东西，然后就不吃小料了。 没错。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都江堰的放水节、那么其实千年古堰祭祀放水，多彩四季，快乐旅游啊。那么清明放水，哎，这个应该是我们这个五一小长假的这个放水期间，就是带来了很多这个就是都江堰的游玩。然后今年呢，这个放水节呢持续到了五一小长假，也记得一定要早点抢票。放水节正式确立于是公元978年，然后距今呢已经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初以放水仪式呢区隔岁修，后以这个祭祀呢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李冰父子。然后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一种一项传统文化活动吧，也代表着这个一年春耕的开始。 哎，代表一年春耕的开始，有这个生机盎然的意思哈。 对， 那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是关于放水节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那到底在放水节当中有哪些亮点是大家特别值得关注的呢？啊，其实我听到这个放水节，放水一定是跟水有关的。 对呀， 而且呢，我觉得在成都这样的一个多山多水，同时呢又有美食非常多、美女非常多的地方，如果能在这个这个自然的景区当中来玩玩水，也是一个特别清凉的一种方式哈。 是的 啊，那在这个大家五一可以去放水节去看一看。本届的放水节亮点可谓是异彩纷呈，活动内容呢除了再现古法治水、郡守巡游、展现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蒿秧歌等项目之外呀、还融入了多项的熊猫元素，如再现这个熊猫村、百只熊猫打太极等特色节目。 空腹攀打是吗？ 对，还挺有意思的哈。其实之前我在这个也是去过都江堰，去观赏过这个都江堰的宏伟壮观的景象。真正的觉得李冰父子当年在创下这个宏大的基业的时候，他的这个伟大性 确实是 啊。所以我觉得来到这儿看一看这个美景是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同时能够参与到放水节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当中，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好体验古代这个传统文化，以及呢去感受现代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没错， 比如说我就特别期待这个熊猫、百只熊猫打太极， 是啊， 到底 是好可爱呀， 多萌啊，这种感觉。 对，所以届时呢，放水节演出门票还有青城山都江堰景区的门票呢，比平时呢会更抢手。然后呢，游客最好也是提前抢票。是的，没错。那我们也是说了一些，给大家也介绍了一些。其他城市的一些亮点和活动吧，景点活动。接下来呢，给大家播放一首歌曲。 好，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五一期间去哪玩呢？

首非常好听的初夏，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初夏时节又增添了一抹活力的气息哈。 是的， 确实啊，这已经马上就到夏天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嗯，但是我觉得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吧，我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哎，这个天气温暖了，然后呢整个人的心情也慢慢的膨胀了起来，开始又对重新对事物又发展出来了一种新的希望。 哎，我真的觉得，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感觉的。 我真的觉得春天和夏天真的是让人有一种就是万物复苏的感觉。 对，好像每个细胞又重新复活了一遍的感觉。 哎，没错，就是而且我很喜欢北京现在就是每天早晨的这个味道，可能今天早上这个空气可能一般般吧，但是就这个季节每天的清晨还有每天的傍晚的那个温度，是让人最舒服的时候。 哎，确实 很适合遛弯儿。 哎，没错。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温度就是不冷不热，温度适中， 对， 同时呢啊这个空气的湿润度也都刚刚好，是个特别舒爽的季节哈。所以大家赶快趁着这个季节，不要浪费好时光好夏光，赶快出去玩一玩。 对， 那刚刚呢各位听众朋友跟着我跟一梦的脚步走到了这个成都去看一看。看， 哎， 确实呢啊，说到成都啊真的是美景美人说不完。 对， 对对。 但是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地方啊， 再往南走一走， 再往南走一点，这个地方呢也特别特别的美丽哈。 对， 彩云之南的鲜花在这个季节怎么能是不提的这样的一个著名景观呢？ 是的 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在云南有哪些这个啊漫山遍野的鲜花在风中腰肢招展的向我们挥手呢。 是的，我们刚才说了一部分在北京的，在我们这个帝都啊，有很多这样的花啊草啊的。在云南呢，我们都知道云南真是花海之乡，而且确实是，你看他们经常做鲜花饼，啊，什么玫瑰饼啊，各种各样的饼啊，哎，我真的觉得，哎，这个云南这个花啊，真是很神奇。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在云南 感觉到花可能不是用来看的，是 吧？啊，是吃的。这个昆明世博园的鲁冰花海百花节，那么4月29号，也就是今天吧，是5月1号，以鲁冰花海为爱发声的主题的首届百花节将在昆明世博园这个盛大的开幕啊。然后数百万株的鲁冰花盛放迎客。那除了主角鲁冰花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石竹啊，还有这个飞燕草等中外名优，这个花卉呢也是在鲁冰花节期间呈现在各位游客面前。而且将花海文化呢休闲度假亲子游乐整合为一体，为游客营造温馨欢快的节日气氛。哎，一梦看着都有点， 可能因为 合不住嘴了， 太欢快了吧。 对， 看到其实说到这个鲁冰花，想起了小时候唱的一首歌哈，非常的熟悉。 对， 感觉这个夜夜想起妈妈的花。 对， 今天一梦今天我能明显的感受到一梦他这个状态呢已经融合到夏意当中了。 没错， 虽然是人在节目这个直播间里面，但是我相信他的这个心已经飞到我们的这个 云南 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当中了。 看得已经 去哪玩 开嘴了。对， 那除了这个昆明世博园的鲁冰花海百花节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呢，它的这个鸢尾花也特别特别的有名。在昆明的西华园，美丽绽放的各色鸢尾花无比艳丽，花园收集了10多个品种的鸢尾花，是春城昆明观赏鸢尾花的好去处。并且呢从今天到5月1号也有这样的文化活动，一起来和这个市民来进行这个观赏花海体验，做这个美花味美食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活动。 是的，没错。那么我们再说一个花，就是武定狮子山的牡丹花。武定狮子山的牡丹花呢，还有这个山药花呀山茶花已经是次第开放了，展开芳言。然后呢游客在变化万千的这个古森林景观间呢漫步游览，在花前拍照记录下这美好的时光。然后呢还有这个游览狮子山景区，探秘百年古寺，欣赏牡丹，观看民俗展演，体验丛林穿越。然后呢还有这个泛舟平等玉湖等精彩的安排。然后还可以品尝美食哦。然后这个好吃的好玩的应有尽有。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云南还有云南菜， 这个楚言应该知道，就是我们宿舍有一次聚餐的时候、去吃、 还专门挑选了一家这个云南菜 、而且我们俩觉得很神奇，就云南的各种花花草草都可以做成菜，而且非常的清香， 所以说充分利用了大自然所赋予的财富哈。刚刚我还想跟大家卖一关子，但是这个一梦已经提前说出来了。 是的， 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云南美食，其实我知道哈，吃好玩好往往都是这个小长假出游的标配。那介绍了这么多赏花的好地方，那我们就不得不提有哪些人气小吃能够让你体验到不一样的五一假期。 是的， 首先咱们要说的第一个的美食地图当中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临沧。啊，临沧呢在五一期间举办了2018年的旅游文化美食周。这个活动特色呀，我觉得说到了这个美食周就已经感受到它这个量非常的足，味非常的鲜美哈。 对， 比如说在这个美食周上面有非常著名的两道菜啊，我感觉这已经不是菜了， 这是什么呀？ 这可以说是一个宴、 就是、 不光是菜是宴，还不是席是宴。 好 啊，第一个呢就是千人木瓜鸡。 哎、还有什么 几上千个人一块来分享这样的美食。 对 还有一个呢是万人瓦王宴，美食的品鉴活动。 还有这个什么大型的原味羊汤锅，然后生态的沧江鱼，然后坚果牛扒糊，然后还有什么百花啊、百草的养生汤，哎呀，还有什么茶宴的品鉴呀、等等，哎，听着真的是，等一下我们去吃点东西，我们等会儿一定要吃点东西， 是吧？其实我觉得这个美食，我觉得在云南地区啊，真的是有很多特色的美食。这个美食的特点呢，不在于这个东西有多么的丰富，而是在于它品尝的方式。我们刚刚介绍这几种美食活动全都是千人万人级别一块儿去品尝的。 没错， 你想想大家在这个风情区里面穿着各自民俗的衣服，然后呢品尝着这个当地的地方特色的美食，然后几万个人汇聚一堂一起去吃这个美食，那我更加理解了什么叫民以食为天这句话。 民以食为天 确实能体现到吃在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重要性。 对，这一说吃楚言这眼睛都已经发光了，你知道吗？好的，实验时间已经来到了8:58。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在第三个时段呢，也会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些什么采摘乐呀、狂欢节等等的一些旅游的活动，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982。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我们下半段时间再见吧。还有楚言。 然后在一个整点报时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大家五一期间有哪些去游玩的好去处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欧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年轻是什么？是牢牢把握的时代连接，是努力追寻的自我认同。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携手国美手机54青年节特别呈现国美 U7 Mini 互动体验，全面屏加双面玻璃设计，三重生物识别，智慧系统知我更懂我。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更有超级优惠团购，限时奉上，掌握互联大先机，享受生活小确幸。北京青年广播与国美 U7 Mini 一同倡导青年新主张。 今天，接过新时代的火炬， 我们是新青年。这火炬从1919年的呐喊中走来，穿过战争的硝烟，点燃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这火炬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穿过青春岁月，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今天该我们接棒了，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看好，三号王林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楚嫣。嗯啊，那在上一个时段当中呢，我们真的是聊得非常非常的嗨哈。 嗯，对 啊，聊了这个五一期间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但是呢，在这个介绍之前，我们要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嗯 啊，您可如果您在开车的话，您可以把汽车的按钮旋到 FM98.2 和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啊，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剧看剧”啊。看我这兴奋的都有点嘴有点瓢了。 关爱青年计划， 关爱青年计划啊，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五一去哪玩？ 对 啊，如果您有什么特别值得推荐的好地方，也欢迎您来给我们留言，然后让把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景区安利给大家。 没错， 大家一个好的一个完美的出行计划。 嗯，是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一些关于什么呢？关于一些吃的上面的一些话题。哎，我们刚才说这个，楚嫣也说了，这个吃好啊，玩好是我们小长假必备的。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些这个饮食上面的一些推荐吧。然后呢，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呢就是采摘乐。哎，什么是采摘乐呢？就是4至5月呢也是这个樱桃啊桑果成熟的一个时节。你知道吗，楚嫣，就是在我的家乡大连， 嗯， 就是这个时候也是樱桃成熟的一个季节。我们都知道大连樱桃嘛。哎，我这大连味儿都出来了。 其实我记得我们昨天的那个 对 樱桃，我们昨天的养生推荐还是樱桃的。樱桃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水果啊， 对， 它有很多的养生功效， 它的对对对 呀，抗贫血呀， 它铁含量很高， 啊， 对， 嗯， 对对对， 嗯， 所以对我们身体还是挺好的。 嗯， 而且我，你爱吃樱桃吗？ 我特别爱吃樱桃。 OK， 今年给你邮一箱大连樱桃。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你有机会，就是大家也是有机会来大连的话， 嗯， 就是这个季节，就是可以去那种采摘园， 嗯， 去成筐成筐的去采。其实你们知道吗？不一定是那个又红又大的那种樱桃才好吃。 嗯， 反而是那种黄色的樱桃，你知道吗？嗯，那个樱桃真的是很好吃。 它黄色的樱桃 很甜， 它是有一些就是酸甜口是吗？ 对， 它可能跟那个红樱桃的区别， 就是，它是很不红樱桃有时候是酸甜， 哦， 然后那个黄的是纯甜口的那种， 哦， 对，所以大家可以到时候来我的家乡大连，然后去那些采摘园去采摘。哎，真的是很好。 哎， 而且大连的这个时候的季节，因为它靠海嘛， 嗯 嗯，这个温度也适中， 大家就可以穿一个薄薄的外套啊，然后晚上吹着海风，哎呀，感觉还是不错的。 那在这儿也，我其实我们也特别想给这个听众朋友们申请一盒樱桃。 好啊， 可以参加到后台的有奖竞猜。 没问题，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我们982，关注我们的青年说。 刚刚说到采摘乐是4月到5月呢非常完美的一个出行的一个游览的方式哈，同时呢也是这个在云南也是樱桃盛开，樱桃花啊，樱桃花啊， 对， 也是樱桃这个果实落地的时节哈，樱桃呢非常的酸甜可口，营养丰富，那趁着小长假来临赶快去采摘吧，带上你的这个家人朋友采摘品尝啊，能够感受到快乐和欢笑洋溢在山间。 是的，然后我们要说的这个地方呢是昭通，对吧？然后呢是这个地方呢就是有第二届三国采摘节，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属于是沿原有俊美的峡谷，还有这个即将消逝的古老村落，然后大家可以去休闲度假。那沿原呢是得天独厚的生态氧吧，氧吧是什么东西？ 氧吧， 氧吧， 对，天然氧吧， 天然氧吧。然后呢，绿色的美食，还有这个沿原呢更具有生态，还有这个叫什么杨杜菌。杨杜菌是吗？ 应该是一种菌。 天呀，我不知道张彤这些是从哪里找出来的，简直是太神奇了。然后还有这个香脆可口的桑葚，还有野果，还有游客可以细细品味就是当地的特色文化，慢慢的去感受沿原的魅力，处处体验沿原的风光。沿原这个地方很神奇哦，我说实话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啊。这个地方其实我听说过，但是我没有去过。我在朋友圈的时候看到这个朋友在发这个昭通的沿原那些景象，就是 在云南那边， 在云南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盐湖，然后以这个盐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峡谷区，它有很多这个古老的村落啊，还有这个天然的氧吧，绿色的美食， 天然的氧吧， 大家进行这个体验的一个好方式吧，体验是旅游的好方式，主要是那边环境特别特别的好，能够去在天然氧吧当中肆意的呼吸，肆意的感受大自然，与大自然亲近。那除了这个昭通的沿原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在阳宗海也有这个玛朗樱桃旅游节，听这个名字呢就是以樱桃为主题的文化旅游节，那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到底在阳宗海的这样一个旅游节有什么样与樱桃相关的活动呢？那阳宗海的樱桃旅游节呢持续到这个五月初，所以大家现在去的话还是有机会能够品尝到美味的樱桃的。在这个举办的期间呢，玛朗社区举办这个吃樱桃大赛啊，集赞迎樱桃，还有三生三世十里连樱的联谊活动，同时呢还有摘玲珑樱桃品色品味各色美食的活动。听起来就是萌味十足哈。 是的， 这个吃樱桃大赛我倒是非常有兴趣想去感受一下。 我也想去感受一 下。怎么个比赛的方法呢？我感觉这可能不是一个比赛，而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樱桃是你吃不腻的一个水果。 而且这个樱桃的减肥功效也特别明显。 对，所以我觉得很好。 樱桃对这个皮肤啊，对身体塑形啊都有很大的帮助。 对 啊，那在这个比赛当中呢，我相信肯定有很多小伙伴都把它看作是一个比赛了。 没错， 那我就是我不求输赢，我只是想去尽情的品尝 一把，是吗？ 对啊，那除了在品尝之外呢，也可以进行这个樱桃相关的主题的美食的这样的一个准备活动。真的可以说是一场萌味十足的樱桃节。 是的， 那如果这个恰好去云南阳宗海旅游的朋友们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美味的樱桃节。 好，那刚才我们楚烟的说完樱桃了，我们又说完了这个桑葚果，是吧？桑果，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个，就是杨梅。是在这个地方是石屏2018年的杨梅文化旅游节，是在4月30号上午，石屏县的2018年的杨梅文化旅游节开幕，即中国农业银行石屏县龙邑龙湖 湿地健身跑活动将在这个翼龙湖国家湿地公园举办。那石屏县杨梅文化呢旅游节将在杨梅产业作为体验式生态旅游品牌来打造，与石屏文化、民俗、美食、风光等优质旅游资源有效的融合，达到了整体的互推的效果，为游客营造了一个个性化的旅游体验。那每年吸引呢也是数十万的游客，杨梅文化旅游节呢已经成为当前的食品旅游的特色品牌。 刚刚介绍了杨梅哈，杨梅就是听起来曾经有一个成语叫做望梅止渴，说的就是杨梅。 我很喜欢吃杨梅。 杨梅呢就是它的这个水果的水的成分是非常高 的， 非常的解渴， 对， 同时呢也很开胃。但据我所知，杨梅是不能吃太多的。 对对对。 啊，如果吃太多的话，就是容易导致这个腹部不适， 胃酸。 对。胃酸过多。 是的，刚才说了桑果、樱桃还有杨梅，其实都是我们平时很喜欢吃的水果。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狂欢节的一些活动吧。那其实五一期间呢，就是云南多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活动，大家熟悉的比如说三月街、双胞胎节，然后摸你黑节，还有大家有可能不太熟悉的一些充满乐趣的沐浴节呀、沐谷节等等。楚源有听过吗？ 我听这个狂欢节哈，我就是觉得是肯定大家很多人在热闹的玩耍。 就是在你的这个印象当中，比如像云南这些地方，最多的应该是泼水节，对吧？ 对，泼水节与水相关的主题非常多。 对对对，我们这个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应该就是这个泼水节。然后呢，这个大理的，我们来说一下大理的三月街这一个民族文艺表演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好，我们楚言可以把那个电源稍微往下推一推。好，然后呢， 好，那我们说到了这个云南大理的三月街，还有很多可以介绍的比较好玩的狂欢节啊，比如说这个民族的文艺表演，还有民族的赛马大会，以及少数民族的体育运动会，还有环洱海自行车比赛，民族民间原生态的歌手大赛，还有大理洞金鼓乐展演，白族绕森林龙狮虎游这样的一个表演，还有群众文体活动等各种民族风情浓郁的特色文体活动等着大家。同时呢，也还将举办12县市的名优特产品展销及各类特色商品展销等商品展销贸易活动，是非常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那大理的三月街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狂欢节，那如果您恰好去这个大理去游玩，肯定不会错过这个非常著名的三月街的，尽情的去体验当地的赛马活动或者是民族体育活动嘛，将是一个强身健体又能游览当地风光的好方式。 没错。那我们说完了大理，我们再说一下当地的新平，就是花妖傣风情这个沐浴节。这个沐浴节我还是第一次听啊。 沐浴节，我觉得从字面意义上去听的话，应该是大家在这个阳光明媚非常温暖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哈，来进行沐浴。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活动特色，将是在这个新平县的凤凰广场上，然后呢就是各式各样的花妖，这个花妖怎么听着那么像我们的那个门口吃东西的地方啊，开个玩笑。然后这些地方呢将邀游客呢加入泼水狂欢的队伍，然后呢是互相泼洒祝福，然后一朵朵象征着吉祥安康的水花在空中绽放。对大部分游客而言呢，这可能是他们从未体验过的水中狂欢。 这是一场在水中的狂欢，就是也有些类似于泼水节了哈。 对， 就是在这个大家用水那个进行这样的一个玩耍的时候的体验。 没错。 好， 除了这个墨香之外呢，还有这个国际的双胞胎节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那这个双胞节的特点有什么呢？有这个双胞联欢晚会，还有双子星才艺大赛，同时呢还有双胞长街宴和双胞风情大巡游等等，还将举办哈尼秘境婚礼、哈尼抹黑脸和哈尼划拳大赛，以及民族民间的文艺展演、万人篝火狂欢等独具地域文化特色的活动。 没错。说起来，其实我很想去这些地方，就是体验一下我们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对，确实是丰富多彩的。那其实我们刚才说完这个双胞胎节是吗？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五一长假就是各地天气的一个状况吧。那近日呢，这个五一出行天气报告发布呢，是调取全球近2000个城市及地区五一期间的常年的天气数据。那么从热门旅行目的地的温度、降水、空气质量等多维度进行气象数据分析，给出了2018年五一期间旅行目的地的天气的综合的预判吧。那北京普吉岛夺冠五一期间可能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不过这个海南伴有这个雷暴天气，广州还有深圳地区呢，飞机延误率呢也是比较高的。哎，最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去了香港那边游玩，所以我还是要提醒一下他，这个去广州还有深圳还有香港这些地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它可能会延误的概率会比较高。 要注意这个合理的出行安排。好的，那一首好听的歌曲拥抱你的微笑过后，我们继续再聊一聊除了这个国内景观之外，还有哪些国外的景观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五一小长假的好去处。好，一首歌回来马上，不要走开。 遇见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次眺望都与你分享，拥抱你的微笑像太阳，时间推着我们慢慢长大，熟悉的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有母亲陪伴我去打败害怕，大口深呼吸就点亮希望， 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一次眺望的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楚烟。 楚烟再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楚烟。 好， 刚刚我们介绍了国内的一些旅游景区，那在有哪些出国游是也是在五一小长假期间大家非常欢迎的呢？啊，那我们来为大家介绍哈。根据五一出行的天气报告显示，北京依然是位居今年五一出行最热门的国内城市之首。五一期间气温在13到30度之间较为舒适，降水的概率呢也很低啊。那五一出行热门的国内城市 TOP 10刚刚我们也介绍了哈，分别呢是北京、成都、重庆、西安、上海、厦门、杭州、三亚、南京、广州。其中呢，广州、三亚和厦门等城市呢降雨概率较高，出行前往此地需要带好防雨的装备。 没错，那么五一出行天气报告显示呢，五一境外旅游城市中呢，泰国的普吉岛成为境外出行最热门的地方。那中国香港还有泰国曼谷呢，分别为第二、第三位。那上述三个比较热门的城市呢，五一期间温度呢都是在23摄氏度到33摄氏度左右，那降水的概率呢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在这提醒大家，如果要去往以上这几个地点去游玩的话，一定要带好这个防雨的设备。 没错。 那刚刚我们介绍了有哪些这个国外的目的地是非常热门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再把这个视线转向国内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五一期间有哪个地方是国内空气最好的呢？啊，那是当属海南了。那有这个数据调查，对这个全国的各大城市的天气情况进行了这个中短期的天气预测，并结合往年的气象大数据分析，对五一期间国内城市天气进行分析。常年4月底到5月初，南方大部分地区的降雨的概率非常高，其中南昌出现了强降雨的概率可以达到9%。广州、南宁呢可以达到8%左右。同时呢，另外在这个海南西部也有可能有雷暴天气，飞机前往以上地区的游客们面临飞机延误的情况的可能性比较大，提前做好这个应急预案，提前做好出行准备。 是的，没错。那北方大部分的地区呢，在常年的五一期间呢，也是阳光充足，雨水比较少。那北京呢，银川还有乌鲁木齐等地呢，平均日照是在七到九个小时以上。那此外呢，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呢，海南三亚市还有我们的云南迪庆州三地呢，也是五一期间呢是全国空气最好的地区。那么它的这个 AQI 分别是23还有15，是国内吸氧吸肺的不二之选。 国内这个吸氧吸肺的非常首选的地方呢，就是海南、银川、乌鲁木齐。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旅游出行安排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选择以上的目的地。那咱们刚刚介绍了空气最好的地方，那我们是不是该说一说自驾热门线路的天气指南呢？ 是因为我觉得现在选择自驾游出行的方式会比较多，而且会比较方便。你想想，就是带的东西啊，而且开车呀，就是一家人这样，就是聊聊天呀，沿途去看一些风光，我觉得感觉还是不错的。 没错哈。就是有的时候旅行的本身的意义，在我看来并不是说去这个景区或者去这个旅游的目的地去感受当地的景色。 没错， 更重要的是我和这个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相聚的时光。 是的， 人们常说这个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觉得可能在忙碌的城市生活当中啊，可能陪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是的， 但是在这个五一小长假就有创造的机会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出去游玩。这个一块的时光才是旅行最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纪念的意义。那如果出行的时候天气不好怎么办呢？我们该做一些怎样的预防措施，去尽可能的不让天气因素来影响自己的旅游质量呢？那我们会这个为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些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自驾的体验案例，来看一看 怎样能够更好的去应对天气哈、啊嗯，不让天气影响到自驾的这样的一个质量。 好的， 根据大数据呢，也整理了全国多省市数十条的自驾游热门的路线，根据这个综合气温、降水、雷电等多维度的数据来分析预判，发现了以下两条阳光明媚、降水概率极低的路线哈、啊。如果虽然现在已经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了，如果您还没有做好出行准备的话，可以来听一听以下两条自驾路线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是的， 也是非常非常好玩的、非常惊险刺激的哈。 对， 那下面这个第一条路线的就是内蒙辉腾锡勒草原啊，这个有三个中转点，分别是北京、辉腾锡勒和星河县。到底这个自驾路线好在哪儿呢？啊，一般在五一街内蒙古中部呢，一般已经进入了春天了。那这个辉腾锡勒草原的温度在3到20度之间，早晚的温差很大，紫外线的强度也很高，降水概率， 对对对， 但是这个降水概率啊、比较低，可以说是不会受到雨水的去影响。 对， 在前往这个地方进行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准备。 对，没错。 那第二条线路呢，就是神圣的青藏线， 哎， 啊，途经拉萨、林芝、日喀则、纳木错，还有青海湖，啊，这几个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西藏的这样的著名的景点， 是在地理上我们都背得滚瓜烂熟了。 对，没错，是在这个歌曲当中经常会提到的哈。我记得这个我的家乡在日喀则这样一首歌， 对， 充满了我童年的记忆，就是对这个西藏的这样的一个清秀的景象。 天啊，楚连你小时候都听这样的歌， 很大的一个憧憬哈。 那 在五一期间的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呢，还处在冬季之中。青海的西藏地区啊，温度会低至-4到7摄氏度，晴朗天气为主。前往此地呢，要做好保暖防寒的准备哈。 是的，没错。那其实我们刚才给大家也介绍了一些自驾热门的线路，还有一些天气的指南。那么马上就要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呢，一梦和楚烟呢将会为您带来小长假的旅行攻略，就是自驾游的一些经验分享啊，还有自驾游注意的事项。一首歌曲之后，半点再回来。 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好的。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10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5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8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10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 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今天接过新时代的火炬，我们是新青年。这火炬从1919年的呐喊中走来，穿过战争的硝烟，点燃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这火炬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穿过青春岁月，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今天该我们接棒了，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好的，欢迎回来啊！那个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33啊，欢迎各位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节目，我是你的老朋友楚烟。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关注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一些情况。 刚刚呢，我刚看到这个后台有网友在留言说哈，这个五一期间人太多了，出行这个很不方便，还不如在家睡一觉。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也表达了一部分人在五一小长假当中的心声哈。 对， 觉得出门去玩可能人太多太累，那就不如选择一个平常的其他的比较人少的时候再出去玩，也比较合适的一个选择。而这个时候在家好好休息休息，陪陪家人也是很不错的啊。这个观点我比较赞同，对于我这样想出去却出去不了的人就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一些自驾游要注意的比如说它的热门线路给大家推荐了，还有它的天气指南。那么接下来呢，一梦和楚妍就一起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自驾游要注意的一些小事项。 哎， 那比如说自驾游嘛，无非就是开车嘛，那车上呢需要随时备足人所需要的任何食物。你首先不能饿着吧，对不对？ 对， 那 而且我觉得 对， 尤其是这个食物在旅行当中，自驾游嘛，就是不停的在开车，然后不停的在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对， 主要的游览方式是在车窗外看外面的世界。 是的， 这个时候没有美食相伴怎么可以呢？ 对， 如果有了美食，不仅能补充体能 ， 同时还能让你觉得吃到好吃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再看着外面的风景啊，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是的，那 准备好充足的食物。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要准备好所有的必须的证件，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便于拿取的地方。然后呢，就是要备好玻璃水，然后防冻液、机油。有些恶劣的情况呢，会导致一些油水消耗的过快。那比如说这个下雨呀、下大雾、下雪，务必一定要慢慢的去开，遵守交通规则，不要拿生命当儿戏。那么全车多项检查，保证机油、防冻液呀、刹车等处都有一个良好的状态，尽量呀不要走夜路，不要说哎呀我就是这三天我必须要赶路，然后连夜的去开车，这样呢我觉得会有一点点的小危险，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也一定要不要 疲劳驾驶，还有这个醉酒驾驶，还有无证驾驶等等。 刚刚说到了这个自驾游的注意事项，那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自驾游当中有哪些必备的物品是大家一定要带的呢。首先排名第一的是6合1水手电筒啊，还有这个车载充电器、安全带割刀、还有安全锤、移动电源、手电筒和警示灯6合1多功能啊，这个就是这个咱们说的6合1手电筒的6个功能。一个手电筒却有这么多功能，还真的是出行居家 还挺神奇的， 必备。对，非常神奇。那排名第二的呢，就是充气泵啊，这个可能是为您的爱车能够在旅行途中健康正常的行驶的一个保障。 对 啊。排名第三的呢是多功能的车载充电器，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出门在外导航啊，然后选择旅游景点啊，查看旅游介绍都少不了用这种手机啊，或者一些其他电器电脑什么的，所以带着这个车载充电器非常的重要啊。那这个多功能的车载充电器啊，不仅仅是一个充电器，同时它还是集剃须刀、车载充电器和救生锤3合1的高新技术产品。排名第四的呢是车载手机支架，排名第五的是车载汽车工具箱，排名第六的呢是车用护颈，啊，这样的车用护颈是根据人体工程学的设计原理，能够有效的解决脖子酸痛，为出行保驾护航。排名第七的是帐篷，不露营也可以带上一个吧，以防万一嘛。 对， 以上这些呢，都是在这个自驾旅游当中需要必备的物品啊。这个多份准备，多份安全，为自己的这个安全，完美的自驾游多一份保障。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小话题，可能女生会比较感兴趣哦，就是五一旅行拍照的技巧，那从穿衣到姿势还有表情都全都包括了。哎呀，我们的彤彤真是找了很多的这些资料啊，真的是很全面，我觉得哇，彤彤很棒。然后我要说的是，就是其实昨天的时候我在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他突然跟我说，他说你过来，你看我前一阵跟我朋友出去旅游，你看一下我手机这里所有的照片。我一看，哇，全都是他给他的女性朋友在拍的照片。就是真的，哎，女生出去就爱拍照，然后换各种各样的服装。其实楚妍也去泰国玩过，那块的景点确实是拍照很适合，包括你可以穿像这种比基尼呀，然后呢草帽啊，然后比如说海边就是那种波西米亚风的那种感觉。对，要么就是街头的休闲，或者是那种时尚女王范儿。包括你可以在花草丛中那种文艺小清新，还有这个茶吧呀、咖啡馆，就这种文艺时尚或者复古的这种感觉。 总而言之，在旅行的拍照过程当中啊，服装和环境背景的契合度是最重要的。其实各种各样的风格大家都可以选择，但是选择好这个服装和背景的契合度很重要。 哎，没错。 如果我要穿着一个这个波西米亚的长裙，然后去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森林里，我觉得这是比较符合的。但是如果去到一个名胜古迹的话，我就觉得相对来说会有一些契合度很低，所以说选择这个服装的精准配合也是很重要的。 是的。那我们说一下，其实对于女生来说，这个拍照的技巧真的还是挺重要的。那比如说，哎，你看你是否这个脸是不是够小啊，或者笑得够不够美呀、然后表情够不够萌萌哒啊，这样什么什么两米长的大长腿呀、等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其实经常刷一些微博啊，也都是教我们一些拍照的技巧。那在这里呢，楚妍和一梦呢也要教大家一些小小的技巧。就首先你的笑容呢一定要自然温暖美好，哎，这样子就可以给你大大的加分。然后呢还有就是随便借助一个小道具，那比如说小叶子啊什么这样的东西，或者是露半张脸，只露出眼睛，或者是侧身拍还可以回头杀。当然了，你还可以就是倚着这个墙壁啊、栏杆啊，或者是坐在楼梯上下什么的，都可以是你的这样的一个好看的背景吧，我觉得应该是。 刚刚你说到的是 这个在看镜头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哈。 没错。 那在你不看镜头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啊，面对镜头的时候表情很重要，不管是温暖呀、微笑啊，或是夸张的笑啊，或者是若有所思的笑，都是在传递表现你当时的一种情绪。 哎，是。 但是不看镜头的时候呢，啊，比如说背影啊、侧脸和剪影，或者是一些嘟嘴、卖萌的这样的一些表情呢，却传达的是一种意境。我个人认为， 对 啊，比如说这个拍背影的时候，脸能够回来一点，露点侧脸会更好看。 哎，你经常就拍这种照片，你知道吗？对，楚岩是这样子的， 比较在于意境，是不是？ 对对对。 嗯，然后还有呢，就是可以有意无意的来拨弄一下头发， 哎， 来这个就是给人一种轻松的这样的一个舒爽的一种感觉。 对，嗯，哎，然后除了这些呢，大家还可以就是，调色也是很重要的啦。比如说现在各种各样的软件进行调色，比如说你可能觉得，哎，这张照片我照得很好看，但是我觉得这个光真的是不太够亮。那此时此刻呢，你就可以用一些调色的软件去给它提亮，就完全是 OK 的。 嗯， 当然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自信，就是自信会让你自己变得更美好，而且你照出来的感觉也会更加的不一样。 嗯，刚刚你说到这个不看镜头的时候啊， 嗯， 这个还有一个呢，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种拍照方式， 嗯， 就是剪影。 嗯， 哎，那剪影呢，就要需要有好看的肢体语言哈，就需要你这个，很多人说我在旅行的时候啊， 嗯， 啊，我要出门之前，我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功课，那就是要对着镜子来这个排练一下自己的动作。 是的， 遴选出几个非常适合拍照的动作，然后再去拍照。这也真的是下了一番苦功夫了，为了拍照。 要是我也会，因为我说实话，我不是那种特别会在镜头面前摆 pose 的那种人。 嗯， 就是我会有点尴尬，因为哎呀，旁边那么多人，然后我要摆各种各样的 pose， 我就会觉得很奇怪。 嗯， 所以我会事先想出来一些 pose， 然后让我的就是朋友给我拍的时候找一些角度。就 OK， 嗯， 对 啊，现在真的是爱拼才会赢哈，啊， 是爱拼才会赢。 就在拍照这件小事儿上面，也是需要前面多做一点功课，才能拍出更好的，嗯，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啊， 是的 啊，然后呢，除了剪影之外，调色也非常重要。 对，我刚才说了，对。嗯，也是非常重要。 嗯， 然后大家我刚才也说了，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软件嘛， 嗯， 也是非常的方便。 嗯， 那么其实在最后呢，也是我们汇总了一些旅行达人五一旅行的十个建议，也给大家就是普及一下。 嗯 嗯，我们楚岩可以说一下第一条。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哈，五一旅行有哪些出游的安全提示呢？首先第一个，不要随身携带大量的现金。 嗯， 啊，如果旅客有大笔的现金，最好在乘车之前存入银行当中，啊，随身带卡，只携带少量的备用现金，这样呢可以保证现金的这个资金的安全。同时呢，也切记将所有的钱都放进贴身的口袋当中。 嗯， 啊，首先这样取用不方便，其次呢还容易暴露目标。 嗯嗯，对。然后呢，我们一定要提前购买旅游保险。其实我们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然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保证安全。然后呢，我们就是在出行之前呢，一定要提前购买好保险。如果在外地或者是国外出现紧急的情况，医疗上或者是其他情况，保险可以为你提供更多的帮助。 嗯。同时呢，还有第三点非常重要的是，不要被热心人所迷惑。有些不法分子会用老乡、同行等借口主动搭讪，趁人放松警惕的时候呢，将会实施诈骗和盗窃。 哎，没错。然后还有就是尽量的，我觉得提前的去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习惯。 嗯， 然后去了很多旅游之后，你会发现呢，这个世界很大，不仅是土地大呀，更是这个风俗习惯确实大有不同。 嗯， 例如在寺庙里穿鞋，在这个城里穿泳衣，拍拍头，这些看似都很正常可以接受的事情，可能在某个地方是非常是不敬的行为。 嗯， 所以在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做一些当地的风俗习惯的一些攻略。 嗯， 最起码要做到尊重。 嗯，这点非常的重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哈。 没错。 啊，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是需要你要随身携带酒店的卡片。不管你是不是对这个城市很熟悉，或者是记忆很好，已经记下酒店或者是详细的地址，那随身携带酒店卡片呢都是非常必要的。这关系到你能不能准确的去到你入住的酒店，因为沟通不便， 也因为方便嘛， 对 啊，不要这个因为自己记忆力好，或者以为对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地方已经很熟悉了， 是的， 而不去带这个酒店的房卡。 哎， 有这样一个房卡呢，也是为你的出行提供一个安全的保障，能够保证你顺利回到家。 没错，那其实今天呢，我和楚妍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很多五一期间旅游的一些小常识啊，也包括给大家推荐了一些旅游胜地、一些游玩的一些地方。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我们都说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就是不管是远行或者是阅读，你的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嗯， 而且我觉得其实就是旅游最终的一个目的，它不是你非得要到达一个目的地，而是就是从一成不变的这个环境中跳脱出来， 嗯， 放松自己。 嗯， 因为我们你想楚妍也知道，就是我们生活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城市当中，嗯，这个压力啊会每天都会存在吧， 嗯， 包括形形色色的，所以我觉得旅行真的会让你放松自己，而且旅行当中你发生的一些故事啊真的会很温暖你， 嗯， 而且也会让你悟出很多人生的道理。 对，我其实特别同意你刚刚说的那个观点哈， 嗯， 旅行并不是为了去真正的是一定要玩什么，更多的是能够让你在一成不变的生活当中跳脱出来， 对， 然后给自己换一下脑子，换一种生活方式。 没错， 然后就算是哪怕是就是走得再远也要回来， 哎， 但是回来之后可能面对生活的心境就 完全 不 一样 了， 就是你要一定要勇敢的去投入到无限的未知当中。嗯，好的，今天呢我和楚燕呢也是陪大家度过了这个小长假第一天早晨，这个开启了新生活的一天吧算是，嗯，所以呢我们人生当中一定要有一次远行， 嗯， 如此呢才可以活得更加的丰盛。好的，那今天呢时间已经来到了9:47，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然后呢祝大家五一快乐， 嗯，大家五一快乐在这个未来的这个三天小长假当中呢有一个非常开心的旅游的过程，就算不出去旅游呢也在家里面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度过一个非常轻松的五一小长假。 是 好，那为大家准备了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们先来听一听你是我的情人。 好的，再见。 嗯，

day, letting you down every day. Why do I keep on running away?